嗨，这里是 Morning 读书，欢迎收听重说中国近代史。袁世凯的悲剧。袁世凯称帝时，古德纳那篇《共和与君主论》的文章影响很大。古德纳当时是袁世凯的政治顾问，他的文章本身没什么大错。中国的国民的确不适合总统制，但是他也没说现在就是适合复辟。袁世凯此时是当不了皇帝的，因为各种势力都在反对，而且由于历史已经走到这里了，进化论的价值观还没人能够质疑，它是一种很强势、很有市场、很有说服力的价值观。在这一背景下，许多人就认为袁世凯称帝就相当于反对人类进步、反对历史进化。总之，不管反对者所持的是什么居心，各自有什么样的怀抱，进化论的声音已然把所有的想法都统一起来了，这样就极大的孤立了袁世凯，连他的亲信大将冯国璋、段祺瑞等人都反对他，所以袁世凯最后就在众叛亲离之中死去。还好袁世凯死的时候像一条汉子，他没有把复辟一事推诿他人，而是承认是自己糊涂、贪恋权位，并对没有听严修的话悔恨不已。袁世凯认为，严修不求名不求利，乃真正之国事，国事在前，自己却听不进忠言，以致落到今天的地步。袁世凯觉得自己是咎由自取，但是没办法，现在局面已经变成这样了。再说杨度，复辟的主意出得很馊，但是杨度在中国历史上也能算是一个智者。他先是办新政，后来又到袁世凯处当幕僚，做的都挺好的。本来袁世凯想让他做教育部部长，但他不屑于做，他一直以帝师自诩，自认为学的都是屠龙之术，要做的是大事儿。杨度看到中国当时不适于共和制，可能恢复帝制要好得多，便把希望都寄托在袁世凯身上。不过他的确没有看清当时的形势，虽然说从理论上讲当时中国有个皇帝最好，但在情势上没人有资格做皇帝，谁做谁倒霉。袁世凯曾经说过，让他做皇帝简直是把他放在火炉上烤，但是最后他真的就坐上去了，而且还是杨度把他推上去的。杨度是一个真诚的君主立宪者，他认为中国适合的就应该是君主立宪，所以他一手策划复辟，并不是说要回到君主专制，而是要建成君主立宪。张勋复辟之后，杨度非常失望，认为张勋彻底把他的理想给糟蹋了，所以后来就比较颓唐了。当然袁世凯的死亡也存在偶然性，袁家流传着一个迷信，说男性都活不到60岁，所以袁世凯只能活59岁。不过我觉得如果没有称帝这回事儿，他应该能够活得更久。他称帝就赶上内外交困、众叛亲离，然后他在一急之下就病倒了，即便他不死，复辟失败之后他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。经过这次大错之后，他肯定是当不成总统了，即使可能还会在总统的位置上待一段时间，但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完结了。袁世凯死后，中国的政局就陷入了一种更加混乱的境地，没有当家人了。以前至少有一个人还能当总统，但现在想找一个能服众的人来当总统也是不可能的了。黎元洪为人不错，他是早期的海军学生，后来一路走来当陆军军官，在武汉新军当旅长，随后任湖北都督、副总统。他杀张振武是被这帮革命党人逼的，实在没办法才出此下策，而且他也没把报纸上的抨击他的人怎么样。他算是个好人，但是他的确没什么用。忠厚老实的好人当不了中国的总统， 他只能挂牌当虚位总统。段祺瑞可不可以当呢？段祺瑞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次于主公袁世凯，他很有政治野心，也很有手腕和想法，也有很多特别的优点，比如用人不疑，对自己帐下的人非常信任，从来都不吝啬，自己不贪财，不好色等等。但实际上从气局上讲，他要比他的主公差一点，他能够对进入自己帐下的人全力包容，但袁世凯也是对所有人都能包容的。如果不是革命党在宋案之后挑起战端，他连革命党人也能包容，可以给他们找块地方设个职位。而段祺瑞还是有一定的门户之见。另外，段祺瑞在知人方面的确远远不及袁世凯。袁世凯对自己所用的人是非常清楚的，但段祺瑞常常会用一些草包，这些草包经常会给他坏事儿，就算用的是能人也有问题。比如他的第一号谋士徐树铮的确算个能人，但他太过独断，后来段祺瑞很多事儿都是被他搞坏的。除了北洋系之外，当时的西南军阀也较有势力，比如唐继尧，此人野心也是很大，他自称是东大陆的主人，自诩东亚第一人。他创办的云南大学当时的校名叫做东陆大学，他特别自信，但事实上他能力比段祺瑞还要差。而草莽出身的张作霖、陆荣廷等就更不行了，他们的修养和文化水平比段祺瑞、唐继尧等人差得更远，可能他们还会一点笼络之术，但除此以外就拿不出什么像样的本事了。至于说已经没有什么实力的孙中山等人就更不行了。总体上说，当时中国真的没什么人物了，中国当时就处在一个无权威状态，而这样陷入无权威状态的中国正是日本人所希望看到的。中国处于政治上的纷乱状态对日本人而言极为有利，所以袁世凯死后，中国的地方割据真正开始，各地军阀并起。袁世凯时代，各省的督军还多少对中央保持着一点服从，还能给中央上结一点钱粮税款。但是袁死后，这种事情就没了，中央政府从此政令难出都门。当然，也不是说中央完全控制不了地方，而是要想控制，就得先给钱。往往地方从中央拿10000块钱，就给中央办1000块钱或者100块钱的事儿。要是中央不给钱，地方啥事儿也不办。中央政府对此毫无办法，整个体系上下不服从的问题更为严重。原来是革命党不行，他们捣乱有余，治国不足，内讧不断。现在问题迁移到了北洋系身上，所以就国家重建而言，袁世凯的失败意味着中国也输了。有人讲，如果袁世凯不称帝，那么他可能会慢慢走出困境，可能会使中国顺利地往前走一点，这种可能性是有的。但袁世凯能不能经受住考验，能不能坚持他的信条，按照10年生聚、10年教训的做法坚持做下去，能不能让中国变个模样，他有多少有效的杠杆、有效的手段，这些其实都不好说。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所积累的许多问题，他也曾试图解决，比如面对社会伦理道德水准不断滑坡的现实，他也尊孔主持祭天了，有关军事的问题他也在动手解决，但这些改革的效果都不太明显。向前看，他无法摆平那些先进知识分子的舆论抨击；向后看，那些遗老遗少也对他很不满意。在没称帝时，袁世凯就是因为看不到能够解决问题的出路，才出此下策，想通过称帝的方式来重塑权威，进而雷厉风行地推行一整套治国策略。可能今天看来，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考方式是有问题的。 就是说，什么事都希望通过中央集权这个杠杆来解决问题，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。如果换一个思路，按照另外一种解决问题的途径慢慢走，可能中国还有希望。不过我们也不能太乐观，毕竟现实的环境实在恶劣，当时的外部环境和世界秩序都不允许你慢慢变法图强。那是个丛林时代，西方的列强，尤其是日本，给不给中国这样一个转变的机会，这是个很大的问题。